起床喽，不要再赖床了。 嗯，现在几点了？ 现在是礼拜天的早上7点，你是不是忘了要做什么啊？ 要做什么呢？ 赶快起床，让我来告诉你哦。每个礼拜天早上7点，记得打开世新电台 AM729， 让 Cindy 慧田 陪你 Listen to。欢迎收听 Listen to 第10集，我是主持人慧田， 我是 Cindy。 那今天呢，应该是说从8月以后的节目，其实都是我们7月的时候预录的。 没错， 因为原因就是我要回家，我要放假，我要丢下 Cindy。 没错，他把我丢下了。你看残忍。 你话说到这样我就不好接了嘛，对不对？ Okay. 我不可能在节目公然承认说对我梁慧田就是很残忍。 没关系啊，我觉得可以啊，大家都知道嘛。 好吧，我解释咯。 好啦，那我们因为我们接下来一个月的节目都会是7月预录好节目， 是， 那所以我们现在在节目中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知道说自己当天的心情是什么样子。那我们会在7月的时候，我们会来猜猜， 用预设的， 对，用一个猜测的感觉，然后来猜猜自己8月那一天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是， 然后会做什么事情。 是的，没错。那你觉得8月现在今天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你猜。 8月4号嘛，因为我这个时候我刚从日本回来。 对 对，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会是那种刚玩回来，然后很没办法收心的那种感觉。 Okay, 我猜啦。 了解。 那你嘞？ 因为我其实8月4号我应该是刚到马来西亚的前一个礼拜， 然后 我应该是会跟我家人一起听这个节目 哦， 要不然就是我就是睡不醒，就是一样还没有收心，还没有回到那个正常规律的状态。 其实他刚回家，你是要回到什么正常规律的状态？回家不就是要休息吗？ 对啊，你知道我现在的正常规律状态是几天睡觉的吗？ 这个我不想知道。 对，你知道我现在我回马来西亚是非常乖的小孩，我会就是9点吧，10点就开始准备睡觉，一个超级早的时间。我现在是可能要2点，我昨天就到，就是预录节目的今天，我昨天是到3点。 你到底在干嘛？ 然后就是有一些事情，然后我今天肚子超痛，我有一个很狰狞的表情在录音， 好糟糕哦。 所以其实我预设我8月4号今天我的心情是非常的慵懒舒服的，跟我的家人一起在听着节目，不然就是在跟周公约会。 好的，了解。好，那我们接下来即将进入心情温度计的桥段，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哦。 我要生气了，该怎么办啊？好开心哦！ 这是 Cindy 的心情，那你的呢？欢迎来到心情温度计。 欢迎来到心情温度计。阿田，你在干嘛？ 我在干嘛吗？ 啊、 我在思考我的心情啊。 真的啊？那你觉得你今天的心情会是什么样子的？ 就像刚刚讲的，应该是很愉悦、很放松的。然后听完节目，去吃个早餐，吃我很爱的点心之类的。 嗯，我觉得可以。那其实啊，因为刚刚我在节目中也有，就是在前面开场白的地方我也有讲到，就是我现在这个时间我是刚刚好刚从日本回来。 是。 去日本要做什么呢？ 当然就是要买一些 omiyage 啊。 你只想 omiyage， 你不先问问我的心情吗？真的是很冷血的一个人哎。 那你自己来，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我心情爽了，我觉得我玩得很开心，然后我一直狂吃。 是。 等下回去量体重，看我重了2公斤。 我觉得2公斤不够啦。 2公斤不够啊！哎、欸，对，其实我真的觉得去日本吃东西的话，一吃可以，不知道一吃会胖到几公斤。 我觉得你不是去日本会胖而已，你不管去哪里都会胖的，好吗？ 哎呦，去哪里都会狂吃的意思吗？ 对，就会回来就会变成超级可爱的哆啦 A 梦。 真的是不用哦，太夸张。 这边帮你配哆啦 A 梦的背景音乐有没有？ 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来慧田自己来。 那都不行，那都不行，我乐理不是很好。 好啦，那除了刚刚我说的，就是玩得很开心，吃了很多好吃的以外，那还有刚刚慧田说的欧米亚给的部分 的， 我真的有买欧米亚给回来哦。 所以有我的吗？ 没有你的，可是有听众朋友的哦。 你看他如此，他都已经如此偏心了，大家就要赶快帮我踊跃去留言，然后把他手上的欧米亚给都拿完，好不好？一个都不要留给他。 就是真的是有准备给听众朋友的欧米亚给。那我们的就是拿。 具体是什么？ 具体的方法就请到粉丝专页去看，然后我们会把它清楚的打在粉专上面，大家都有机会可以拿到哦。 除了我， 对，除了你，就是除了你。 但是我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棒，所以因为他有去日本去买欧米亚给回来嘛， 对呀、啊， 那就看大家的反应是不是足够踊跃。那如果可以的话，我可能也会从马来西亚再买一些东西回来，然后一样。方法呢跟是具体是什么东西，就请大家在留守粉专咯。所以粉专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还没有按赞的朋友赶快去搜寻 Listen To 帮我们点赞咯。 赶快来，赶快来，赶快来拿走我的欧米亚给，不然我心里快爆了。好啦，那我们就心情温度计的部分就到这边。那如果大家有什么心情，也可以到粉专上面去留言，然后告诉我们哟。 是的，那在这边要放一首歌了，是不是？ 没错，这首歌是我专门挑的哦。 我跟你说，我非常爱这位歌手 哦，这首歌真的超好听。然后因为阿田就是这个时间他已经在马来西亚了， 对，我正在晒太阳放假了。 对，他准备要好好的放生我整整一个月了。 是的，没错， 这首歌陈奕迅让我留在你身边，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我从来不说话，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我从来不挣扎，因为我知道这世界太大，太多时间浪费，太多事要面对，太多已无所谓，太多难辨真伪，太多纷扰是非，在你身边是谁？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时间向前走，一定只有路口没有尽头，纷纷扰扰这个世界所有的了解，只要让我留在你身边。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我愿意安静 九，欢乐到永久，带给您全天欢乐的世新广播电台。 学站快到了，要到 Listen To 请在 AM 729下车。 心情停看听，欢迎来到心情停看听。 是的， 刚才那一首歌陈奕迅的《让我留在你身边》就是我要送给慧田的歌，就是不要走， 言下之意就是要我留在他身边了。 对啊，好，其实也不用了，你还是回去好了，拜拜。好啦，那我们今天的心情停看听呢，我又要来介绍我很爱的书了。 是的， 对，这一次的书呢，我要介绍的是由下川草介所写的医学小说《神的病历簿》。然后这一本小说呢，它总共有三本，然后都是同一位作者所写的。然后与其说它是一本医学小说，不如说它是一本以医疗界为背景的心灵成长小说。 嗯哼， 在这本书当中啊，你会看到好多好多生活的倒影，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社会中努力的奋斗，努力的模样都会一一出现在内容里面。这本书整套总共有三本，然后我刚刚有提到的第一本，然后还有第二本都有翻拍成电影，然后它有在2012年上映，是由日本的演员樱井翔还有宫崎葵等人主演的。然后这一套故事呢，因为我只有看过小说，从来没有看过电影，不过因为小说的内容就非常非常的动人了，所以我们在这边的介绍也会以小说的内容为主。 那我们这边打岔一下 ，Cindy， 你这一套又看了多少次？ 这一套哦，对，因为我其实买的那个顺序啦，买的顺序的问题，所以第一本的话估计应该也是20几次以上。 而且听说他是每一次看都每一次都哭， 真的，我真的这套书我真的是每看必哭。 对，他在看就会哭到资料的时候，他就赖我说我真的又在哭了。 对，然后就算是我比较少看的第三本，然后我也是看了应该有10几次，然后真的也是每看必哭，真的都会哭的哦。 所以呢，大家赶快把它安排到你的必读之书里面哦。 真的。 那马上呢，就来介绍一下故事的内容。故事的主人翁呢，是一名本庄医院工作的内科医师梨园一指。这间医院呢，在日本的信州，也就是长野县。相较于其他的地方呢，这里算是一个乡下地方，人口稀少，生活步调悠闲。但这样的悠闲呢，其实并不会出现在医院当中。医院门口挂着大大的24小时营业，全院呢有约400张病床。还有医病比严重失衡的状况下，这间医院中的医疗人员呢都是马不停蹄的在工作。 而立原一直他是一个怪人中的怪人，他热爱夏目漱石，把夏目漱石的名著草枕奉为圣经，而他说话的方式也因此受到影响，怪腔怪调以外，还会混杂了许多很文言的用法，例如说他称他的就是他叫他的老婆，他会叫他叫娘子之类的。对，然后还有什么鄙人啊等等的，就是非常文言的用法。医院里的护理师们都叫他千王丽媛，因为只要是他在急诊室值班的日子，急诊室的病人就会如流水般源源不绝来，让所有人不得安生。除此之外，他也常常会遇到一些很鬼打墙的怪病人，像是坚持自己已经戒酒了，肝指数却依然居高不下的老阿伯。您真的已经戒酒了吗？ 真的，医生，我滴酒不沾啊。阿伯回答。 你确定？我很怀疑。 陪着阿伯来看病坐在一旁的阿婆呢，则是补充，医生，是真的啦，他已经把那个烧酒给完全戒掉了，现在都只喝啤酒咯。 像这样啊，让立原一直哭笑不得的病人比比皆是。而像这样的怪人呢，人缘倒是还不错，在医院里他很受到前辈的照顾，像是内科主任，因为有着肥胖的身材以及精明的洞察力，被立原私下称为大梨医师。内科副主任脸颊凹陷，身材消瘦的不成人形，被他称为老狐狸医生。急诊部的外护理长外村小姐，还有病房的护理长东西小姐，聪明伶俐的水无小姐，还有前医学院时期的同学沙山次郎，都是他在医院里的好朋友，或是常常给予他帮助的人。 他在医院外的生活呢，也是平静中带有波澜的。他和妻子梨园真明一起住在一间隐藏在竹林深处的小公寓里面，这里是他和小珍相遇的地方。身为山岳摄影师的真明小姐，经常在世界各大山峰之间奔走，用着她那小小身躯中无限的活力，背着一个与她娇小身形不搭的巨大背包，走到玉月庄时认识了梨园一指，彼此呢相恋后结婚，而婚后也一直都住在这个小公寓里。真明对于平常比较灰暗的一指来说，是一道温暖的阳光。他身为忙碌的医师丈夫，打点好生活的一切，让丈夫呢能够无后顾之忧的忙碌。体贴入微的他，也总是可以猜到一指的心情，并适时的给予开导和协助。他是一指的贤内助，但同时呢也保有了自己的工作，婚后呢依旧很常奔走在三月之间。 镜头回到了本庄医院，身为消化内科的丽媛，在一次由老狐狸医师安排的机会下，他去到了大学医院参观学习，这让他对于大学的环境产生兴趣。比起本庄医院这种地方医院，大学医院拥有着最新的设备，全方面针对病人规划的治疗方针，还有非常非常多的领域专家，能够提供给病人最好的治疗。相较之下，在本庄医院每天操到爆肝，无穷无尽的病人和工作，着实让人吃不消。尽管对大学非常的心动，丽媛却没有真的打算要去。原因很简单，因为再辛苦的工作都要有人做。 嗯，那这天呢，本庄医院来了一位病人，她是72岁的安云太太。在一次健康检查当中呢，意外发现罹患了胆囊癌，而且是在位置非常难动手术的地方。她的丈夫呢，很早就去世了，也没有孩子、亲戚。在去大学医院就诊过后呢，被那边的医生判定为无法治疗，因此辗转来到了本庄医院，由梨园主治。那住进本庄医院后呢，病情如预期的其实并没有好转，癌症正在一点一滴的消耗太太的生命。尽管病况如此糟糕，但是呢，他却总能用温暖的话语与微笑面对每一件事、每一个人，让病房的所有护理师和医生都非常喜欢他。逐渐恶化的癌症让他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生命。在他住院的这段期间，每周呢，固定有一天呢，会有一位西装笔挺的老绅士来探望。这位老太太、老先生并非太太的任何亲人，也不是她的丈夫，却每周都时间一分不差的来，究竟又是为什么呢？ 当安藤太太和丈夫刚结婚还年轻的时候，他们住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小村子中，每年的农收非常有限。安藤太太家有着比别人家更大一点的土地，生活也过得相对好一点点。收成后的某一天，家里的仓库却遭了小偷。这个小偷呢，是村子里一个贫穷的孩子，家里有生病的父亲和妹妹，走投无路之下闯入了安藤太太家，想要偷米。在那个人数不多的小村子中，这样的事情一旦曝光，一下子便会传得全村皆知，而那孩子的一家人肯定也会被赶出村子，到时候他们的生活绝对会更难过。这个孩子闯入了仓库后，被安藤先生逮个正着。孩子一看事机败露，立刻跪到安藤先生脚前，恶狠狠地说着，这是我自己要做的事，请不要牵扯到我的家人。接着掏出一把生锈的小刀，喊着要切腹谢罪。这段时间里，村子里的人们听到了风声，连忙跑来安藤家问发生了什么事呢。安藤先生原本只是静静地看着眼前这个孩子，这时候却对着门外大吼道，没事，只是喝醉的天狗不小心闯到我家来了，现在天狗已经走了。门外的人听完一哄而散，而安藤先生接下来所做的才更让人吃惊。 他呢，二话不说地走进米仓，扛了一袋米出来丢在那个孩子面前，拿去，凭着这样的气概，有这袋米就够你度过冬天了，要好好保护家人哦。 说完便头也不回地回到屋子里。孩子泪流满面，跪在院子里拼命磕头道歉和道谢。安谭太太为他擦干眼泪安慰他，并叫他赶快回家了。虽然安谭太太家的生活在村里算是过得好的了，但是依然没有富裕到可以直接把整袋米都送人。安谭先生回到屋子里后，一言不发地静静地吃着晚餐。吃完饭放下筷子后，安谭先生平静地说了一句抱歉。就这样一句话让安谭太太非常惊喜，频频点头，同时也让安谭太太再一次确认了我选的这个人没有错。 请问那个小偷孩子后来怎么了？想当然，他们平安地度过了冬天。之后那孩子拼命地读书，拼命地工作，为的是想要带给家人们更好的生活。他考上了学校，在东京找到了好工作。多年以后，他西装笔挺地回到了村子里。谁想得到眼前这个有出息的绅士竟是从前那个在村里偷米的小天狗呢？那你们猜到了吗？这个偷米的小天狗啊，就是不断来到安谭太太的病房探望她的那位老绅士。在安谭先生去世以前，他嘱咐了他要好好的照顾安谭太太，而老绅士多年以来都谨守着这份承诺，为的是当年那一份永远也还不清的恩情。 安谭太太的病况呢，仍在逐渐恶化当中，恶化的程度是已经到连医生们都无法保证他能不能够看见明天的太阳。老绅士也从每周一次的探望变成了每天都来报道。安谭太太出现了断断续续的血便，因此梨园医生要求他要限制饮食。但是身为人，不能吃不吃东西，不能吃东西，只能透过打点滴为生，到底又是多无趣的一件事呢？12月19号，这是一个下着雪的寒冷冬天。病房护理长东西小姐告诉梨园，隔一天就是安谭太太的生日。安谭太太说，她想要再吃一次文明堂的蜂蜜蛋糕，因为那是多年前和丈夫一起去到东京时所品尝到的滋味，至今呢都令她难以忘怀。另外，她还想要再看一次山。安谭太太自住院以来，每天都只能躺在病床上，望着雪白的天花板，偶尔喝一点水，日子非常无趣。因此在他生日的那一天，东西小姐希望能够实现安谭太太的愿望。12月20日下午1点，一天当中相对较温暖的时间，他们为安谭太太穿上毛衣，戴上毛帽，移上轮椅之后呢，推她到了医院的楼顶天台，从那里可以清楚地看见整座山。安谭太太说，头上的那顶毛帽是35年前先生送给他的礼物，他一直以来啊都非常珍视着这件物品，而当他进入坟墓的时候，也希望医生能够再次的帮他戴上。 走到天台上，安谭太太感叹地望着眼前连绵的山巅，她说她曾觉得自己非常的不幸，早年生活难过，丈夫早死，此后的30年却又都过得很寂寞。谁知道在生病了住入本庄医院后，能有一段这么幸福的时光呢？这时丽媛拿出了文明堂的蜂蜜蛋糕，放到了安谭太太的手上，并说着，希望你73岁的生日能是一个稍微美好的日子。这让安谭太太泪流满面。安谭太太生日的2天后，晚上9点多，她的血压开始急速的下降，将床单整片染红的血便，混乱的心电图，一切都告诉着丽媛，她正在失去安谭太太。面对着紧急的一切，她脑中闪过了好多好多的想法，插管、电极、打药，都可能可以让安谭太太多活几天，但她却镇定下情绪，冷静地做了决定。她说：“什么都不用做了，就这样看着吧。”她终于可以见到丈夫了。而安谭太太离世后，丽媛想起了要为她戴上毛帽的约定。她走回安谭太太的病房，打开柜子找到了那顶帽子，这时却从帽子里掉出一叠便条纸来，那是安谭太太要写给丽媛医生的信。 近期给我重要的梨园一纸医生。当医生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启程去见外子了吧？这表示您没忘记要帮我戴上那顶帽子的约定。我只能说感激不尽。我真的非常感谢能够遇到医生。这些年来，我一直憎恨命运之神，但在最后的最后，我的恨意全消，反倒变成了数百倍的感谢。人果然是很任性的。我想起去大学医院的时候，那位名医所说的话：大学医院不是为安坦太太你这种人看病的地方。那么，我该上哪看病好呢？即便我这么问，大学的医生也只是一脸为难地看着我。但是那一刻，我想起医生您的脸，显然在内心某处，我早已经知道，即便是我这种无药可救的老太婆，医生你也会伸出援手吧。生病是一件非常孤独的事，医生，我知道你一直都很辛苦，但是你曾赐予我的温馨时光，今后还请您也尽量赐予许多孤独的人。我总是看到您若有所思，但我没那个本领，也没时间做您商量心事的对象。不过有一点我很确定，您已经赐予了我美好的治疗。对病人来说，最痛苦的就是孤独，你替我赶走了那种孤独。是你让我明白，纵使我的病治不好，但是可以享受生命乐趣的事还有很多。万一您遇到什么事丧失自信的时候，我要大声地说，我要说，拜您所赐，我才能度过如此愉快的时光。我要说，也许这是在外子过世后的30年中，我过得最快乐的一段日子。我有点困了，虽然还有很多话想要告诉您，但就到此为止吧。还请您千万千万要保重，我会自天国际上无限的感谢。安坦。 病房里滴滴答答下起了雨，奇怪，室内怎么会下雨呢？原来是丽媛的泪水模糊了视线。回到了御月庄，小珍一眼就看出了丽媛的心事，她陪着丽媛闲话家常，转化心情。小珍提出要一起去喝酒，披上大衣即刻启程前往居酒屋。月光下两人的身影相伴，这条往后人生的路也许也不会总是那么的痛苦与漫长。故事说到这里，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故事有什么感觉？阿天，你觉得呢？ 我其实现在心情有一点点沉重。 对，因为其实这一部小说真的不是一部你看完会觉得哦，这是一个 happy ending 的故事。但其实它也不是说没有 happy ending， 只是说故事当中有很多的现实的层面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沉重，然后甚至看完会甚至还会觉得有一点难过。 对， 但是这些事情却是每天每天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时间的时候可以来看看这本书，然后体会一下这本书里面的情绪。 死亡是大家一定会面对的课题，不管是自己还是身边的人，但是要怎么去处理和面对，我相信就是需要去想一想的。 对，然后最后呢，在这边的尾声，我想要送给大家一首歌。 是， 然后虽然说这首歌的内容跟这本小说比较没有相关，是，但是这首歌却是我在看完这整本书以后脑子里面所浮现的第一首歌。田馥甄《最暖的忧伤》，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吧。 是倔强一呼一 息的不作无恙，我勉强自己体谅缘分那像柳絮，一起风就不由分说各自飘荡，思念是最暖的忧伤，像一双翅膀让我停不了，飞不远在过往游荡，不告而别的你就算为了我着想，这么沉痛的呵护我怎么能翱翔， 你的故事让我们来帮你说 Morning 说书人。刚刚听过的那首歌呢，是田馥甄的最暖的忧伤， 超好听的吧。 是的，那来到今天的 Morning 说书人呢，我们一样会承接上个礼拜说过的故事，七年了我们还是朋友。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呢是 Part 2， 一样的，我和 Cindy 还是会一人分饰两角。 我是 西南， 我是女孩。那上礼拜讲到的故事呢，是 西南 终于鼓起勇气跟女生说我喜欢你，但是呢并没有得到回复嘛。那时间走着走着呢，就来到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 part， 我们听故事吧。 哎，明天有没有空啊？ 有啊， 那我们去淡水走走吧，我也有约 B 女哦。 好啊，大家好久没见了，出去走走聊聊。约好了在北车见面，我早早就到了，但是迟迟不见 B 女跟 C 男的踪影。 抱歉抱歉，火车误点啊，再等我一下哦。 好，没关系，慢慢来。 好，等等见。 不久之后 ，C 男边讲电话边走过来，我听到 C 男说：“ 哎，我看到他喽，你要不要跟他讲个电话？手机给你。” 喂， 哎，好久不见，哎，我今天不去喽。哎，你知道，因为我听说啊 ，C 男想追你，哎，那我就不去当你们的电灯泡啦，好好玩哦。 什么？不是吧？他几个月前是在发酒疯吧？ 他是认真的，好好玩。 就这样，我跟 C 男两个人搭着捷运去了淡水。 啊，好久没回来了。 嗯， 我以前小时候住在淡水啊。 真的、哦，我都不知道哎。 会不会渴啊？我去买杯酸梅汤，很好喝哦。 嗯哼， 给你喝。 他把酸梅汤递给了我，我喝了一口 ，C 男又拿过去喝。我愣了一下，但也笑了笑。我们又去了甘仔店，当天呢有买二送一抽的活动，那西南买了很红很红长长一条的那种零嘴，再加上我喜欢吃的沙士糖，走到柜台结账。 哎，给你抽吧。 结果我抽到了玩具弹簧圈。时间过得很快，走着走着，他突然拉住我的手。 哎，走，带你去个地方，再慢一点就来不及了，快点。 去哪？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 西南露出一抹神秘的微笑。哇，好美的夕阳啊。 是啊，很美吧。 他看着我却什么也没说，我也没有提起那晚他传的讯息代表什么，或许这就是我们的默契吧。上次的淡水游之后，我们依然还是像朋友一样，偶尔传传讯息，聊聊近况。唯一的是，我们不再提起他喜欢我的事情。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或许都不是这么重要了。若是想继续做朋友，也只能装作什么都没有。时间来到了年底，他的室友呢，也是我的朋友，突然问我要不要去看双子座的流星雨。想想大学以来从没夜冲夜游夜唱的我，还是答应了。本来呢是要跟他室友的朋友们一起开车去，但没想到他室友的朋友临时有事，因此在他室友没车的情况下找上了西南。西南本来因为家里有些状况，因此回家处理的事情，虽然答应可以开车跟我们一起去，但是呢说了会晚一点点到。就这样等着等着，时间来到了半夜12点多， C 男来了。半年多没见，他竟然学会了抽烟，浑身烟味的来找我们。因为时间有点晚了，他原本打算就近的在我们去龙潭商善看就好了，但他的室友说想去武岭，可能可以看得更清楚。 C 男这时候问了一句话： 你想去哪？你说了算。 去武岭好了。 好，走。 由于我不会开车，只好当副驾陪他们聊天，他们轮流开车睡觉才不会太累。就这样我们一路杀去了武岭。上山前呢改由他的室友开车，但他只考过驾照，家里没车让他开。一路上他很紧张，甚至还叫我帮他看右边的后照镜，如果后面有车呢要告诉他。好不容易抵达了武岭，四周很黑，他的室友找不到车位，竟然凶我叫我下去看。这个时候呢刚好 C 男醒来了。 哎，你干嘛？凶女生像什么男人啊？ 这个时候他的室友才闭嘴不讲话，自己默默地找停车位。山上很冷，大概将近0度左右，一下车就直发抖，但整片的星空都让我觉得一切值得。武岭有个看台，上去要走一小段楼梯，这时候有人从后面牵住了我的手。我转了过去，原以为是 C 男，因此叫了他的名字，但我没想到竟然是他的室友。他的室友说 C 男在车上，因为他觉得太冷了所以没有下来。 我默默放开了他的手，走上去看台，看了一阵子就回到车上。你怎么不去外面看看呢？ 外面好冷啊， 车上又有暖气又有天窗，这样看着看，这样躺着看多舒服啊。 的确外面好冷，有一点受不了。 我爸妈不在家，明早我要载我弟去补习班，差不多要回城咯。 回城前天亮了，虽然并没有看到日出，但却第一次看着天空由暗变亮，是一个很特别的感受。为了赶回去接他弟呢，他一路上以时速140公里的飙回去，但我整晚都没睡，一路昏昏沉沉的，也不以为意。最后因为路途遥远呢，他弟还是因此迟到了。接完他弟，送完他室友之后，西南说： 我送你回家吧。 好，快到我家的时候呢，我问了他一句：对了，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我很讨厌烟味，而且对健康又不好，你要不要考虑戒烟呢？ 哼，可以戒啊，等你当我女朋友的时候。 我先回家了，下次见。 故事到这里讲到了，又讲到了一个小段落，不知道听到故事听到这边为止，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我自己是觉得，我希望最后是有成功戒烟的。 真的，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没有很喜欢烟味啦。 是， 可是我觉得啊，他后面的那一句就是可以戒啊，等你当我女朋友的时候， 很帅。 如果我是女生的话，我一定会开花。哎，不是什么叫我？如果我是女生的话，如果我是那女孩的话，我一定会开花。对， 但其实应该还是要看是不是你自己喜欢的人吧。我觉得 对啦，就是一个你自己暧昧中的人，然后对你这么 man power 的讲出这一句话来，真的会小鹿乱撞。哎、欸，阿田是不是？忘记了，你没有办法想， 可以让我 想象一下，不行。好，你讲。 如果是我喜欢的男生，我当然会觉得很开心。 嗯， 对。如果是不是我自己心里的那位男孩，我可能会觉得还蛮压力的。 哦，有道理，有道理。就是虽然说这个，如果说是我们喜欢的人对我们讲的话，这真的是一句超 man power 的话。但是如果说，就是你可能心里对人家没有这个想法的时候，然后人家这样子对你说，可能会反而是造成一种压力。这真的是有可能的。 因为明明知道戒烟其实是对他很好的，那当他跟我说好啊我戒，但是 你要来当我女朋友哦， 对，那其实是还蛮难抉择。我啦，我自己会觉得很难取舍，很难抉择。 对，真的有一点。可是如果是我的话啦，我自己也是不喜欢烟味。 对， 然后所以如果是我可能也会希望对方要戒烟。 应该是说我自己也是，但我爸很爱抽烟，所以、 哦、真的假的？ 对，我爸是就是烟控。 哦，原来 我已经放弃了， 放弃了，会不会太夸张啊？好了，这一段故事我自己觉得，真的是甜甜的。然后除了这个可以借啊，等你当我女朋友这一段以外，我觉得那个前面那个他大骂他朋友那一段 很帅 哦，真的是很帅耶，真的是心里偷偷在开花。我刚刚自己在配音的时候，我是一边看，哦，怎么这么帅啊，我都被自己帅到了。 真的，而且我跟你说，如果这个男生的声音是超低的那一种，更 帅。哦，真的，要不是我的声音不够低，可能讲不出那种 man power 来。来啦，我们现在来开放报名好不好？有没有人想当 C 男的？想当 C 男的配音员，我们现在当场开放报名，只要去我们的粉专或者是脸书留言，就有机会可以来当 C 男的配音员哟。 先说我是严重的声音控，所以对大家的声音，要经过筛选。 对，想要试试看的也可以来，就是来报名一下。如果我们之后有类似这样子配音的环节的话，那我们可能也会邀请你，然后来跟我们一起录音。 就是可以让你到电台来跟我们一起工作，然后看看到底我们在录音室里面是什么样子， 到底是什么鸟样呢？ 对。那今天呢，其实一样的，我们为这个故事这个短篇呢选了一首歌。 这首歌是什么呢？这是阿田挑的。 是的，是郭顶的《水星记》。那这首歌其实是挑给 C 男的。 哦， 对，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今天分享的这个单元里面呢，应该是说他明明就已经跟女生说我喜欢你了，但是他其实是没有被接受的嘛。 对， 他就像水星一直环绕着地球一样， 但是不管怎么样， 默默的守护。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都 get 不到地球，不管你在那个轨道上面不管怎么绕，永远没有交汇的那一天。 对，那我觉得歌词其实很适合今天这个时候的 C 男，所以我们就听歌吧。我们来听来自郭顶演唱的《水星记》。 我还可以再跟你飞行。 着你。 刚刚听过的那首歌呢，有郭顶的《水星记》。节目今天呢来到了尾声，我们来一样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在一开始还有心情温度计的部分呢，我们提到了 Cindy 刚刚从日本玩回来， 刚玩回来很爽。 那如果有想要得到礼物的呢，记得要留守粉专，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哦，真的。 那我也刚刚回到马来西亚去放假了。对，那希望大家的暑假呢也玩得开心，因为也已经过半了嘛。 对，差不多了。哎，对啊，你不讲我还没想到暑假过半嘞。 过半了 啊，不要。 好，那在心情停看厅呢，我们讲了一个很感动的故事，它是《神的病历簿》，也是一部 Cindy 看了快20次的小说。 对，20次哦，20次， 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也非常非常的赚人眼泪啊， 真的。 那在 Morning 说书呢，我们承接了上个礼拜继续分享了7年了，我们还是朋友的这个故事，那里面呢是酸酸甜甜的柠檬味嘛，应该这样讲。 真的算是柠檬味，可是我觉得它的酸不是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的那种酸法，而是会让我觉得还蛮，就是酸完以后它会有一种回甘的感觉。 那我们今天就是先简单回顾到这边，在最后呢有没有什么要还要跟大家分享的？ 对，这个我要讲啊，就是啊，我虽然说我才刚从日本回来嘛，但是啊我又要出去玩了。 去哪儿呢？ 啊，其实如果计划没有改变的话，我现在这个时间，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我人应该是在南投的。 OK。 对，然后除了这个以外，然后我9月初我还要去澎湖玩一趟。我怎么一直去玩啊？ 真的是过分了。 阿田，你有没有想去哪里玩？ 我暑假的话，其实就是会待在马来西亚。 哦，所以不会跟家人到哪里去玩吗？或者是说， 哦，应该是说我家人的时间在工作上比较难安排啦，所以要的话可能就是自己去，或者是跟朋友，那都会在家里附近，不会到真的远行。 了解了解， 是 因为其实啊，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喜欢出去旅游的人。然后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是新闻系的。然后我在新闻系的，就是这前面的一年里面啊，就是我们都会有要去采访的时候嘛。然后因为我的采访啊，我们都是也不是故意的哦，就是不小心都会找到比较远的地方需要去采访。然后像是我上学期就有去了台中啊、嘉义，然后有去五股，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叫哪里啊？那个中彰，彰化，对。然后啊，就是我们每去一个地方，我就会跟我的 partner 说，哎，等我们等一下去哪里，那个哪里玩一下好不好？或者是说，就是我不管去到哪里，我都一定要去坚持去吃一下当地的好吃的东西啊，或者是去那边逛逛夜市再走。就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很喜欢出去玩的人。 我觉得能去玩能去生活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啦， 真的。然后还有就是像是我跟我男朋友 是， 然后就是我们在每个暑假或者是寒假，就是我们都一定会安排一场我们两个人自己的旅行。 棒啊。 对啊，就是不管时间长短，就是短的可能2天1夜，然后长的可能5天4夜，然后我们都一定会选一段时间，就是放下一切，然后我们就是我们两个人出去玩，然后好好的放松这样子。那不知道阿田，你平常都是你假期会做什么特别的事情来放松自己吗？ 如果是短假的话，我其实很爱去泡咖啡厅。 哦，你是说坐在咖啡厅就坐一整天吗？ 带一本小说，带自己的蓝牙耳机，带一部电脑，放着音乐，看一本小说，其实就还蛮惬意的。 真的。 那如果是长假的话，我一定会回家一趟，因为离家嘛，然后会觉得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其实真的很珍贵，就是会很想要回家看看爸爸，看看妈妈。那说出去玩其实就是简单的跟朋友约一约，因为其实在高中毕业之后，他们也都自己去念书，工作的工作，结婚的结婚，其实时间上也比较难约。那就是我自己会跟我比较熟的朋友去安排，说可能去附近去看看海边啊，然后用一个下午我们去保持联络，我觉得这也算是另外一种玩法了。 真的。然后我自己啊，我也很喜欢去像是诚品书店或者是金石堂， 是是是， 然后就是去那边，然后就是逛一整天，然后我就会啊好开心哦。 而且我很喜欢除了去书店以外，我也很喜欢去逛街，啊、女生的通病。 就是我只逛然后不买的。 对对对对对、嗯，我觉得那个逛过了以后啊，就是你把就是街上那些你自己喜欢的商品，然后都看过一遍、摸过一遍、细细琢磨了一遍以后，你不用买它，其实你心里也会有一种很满足的感觉。 讲到逛街，其实我就觉得很开心的是，我其实是有几位男生朋友是可以陪我逛街的。 哦，真的、哦？ 对，所以我其实 还不错哎， 需要男朋友。 是这样吗？可是阿田，你不会想要跟男朋友一起去旅行吗？就是那个一个长假前的旅行之夜。那我们在这边就是再次的帮我们阿田， 他没有让我解释。 对啊，我没有让你解释啊，就是再次的帮我们阿田征友。就是如果有合适的对象，那也可以上脸书粉专，然后来跟我们的阿田来认识一下哦。阿田，我很开心的，帮帮他，帮帮他。 我还是要讲刚刚那一句话，就是我其实目前真的没有想，因为我其实很喜欢一个人出去，我很喜欢一个人的自由生，我很讨厌被束缚。 可是我觉得有男朋友不代表是被束缚耶， 就是真的要看性格啦。我觉得， 对，我觉得是主要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人，所以不要就是觉得说，就是有男朋友好像就是被束缚一样，其实没有那么夸张。你看我还不是活得自由自在。 我没有要接你这个梗，但是我真的觉得其实一个人也可以很开心。 对啦，就是不管是有没有伴的人，或者是单身的这样子，我们都是希望生活可以过得很好，然后就是找到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还有最适合自己的抒压方式，那我觉得都是很棒的。 对，那在这边呢，最后送给单身的听众朋友们一句话，就是不要急，你真的总有一天会遇到属于你的那个对的人。 真的， 今天节目在这边就要结束咯，我们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也要提醒大家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 AM 729再见。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什么歌呢？ 这一首歌啊，是信的《说走就走》， 是 Cindy 的私心。 对，这是我的私心，我真的很开心。然后啊，就是虽然我才刚从日本回来，但是我这礼拜还是要出去玩。然后我连九月初也都还要再出去玩。就是啊，就是要呼吁大家，就算再苦再累，也要好好的放松，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拜拜， 拜拜。 沸腾，你的开门还是相同的人，想起曾经多么天真，想看巴黎的早晨，想左走想右走，原地打转，空气稀薄，我